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03章。萧静见我唔出声，佢又抄起双手讲： 唔好嘥时间啦，快啲去搵灯啦。 我啊睇咗佢一眼讲。这个纸上边的嘢可能是某一种讯息的。阿爷他们这班人不会说无聊到画一堆这样的羊咬阴咬在这张纸上边的。现在这些东西肯定是有什么玄机，或者解开了这个玄机就能够知道爷爷他们后来的动向了。萧静看到这样很不满意，他说： 那你能够解开上边的讯息吗？ 我就拧了一下头，觉得真是无从入手。萧静就显得好烦躁，忽然之间佢个目光就盯住我手上边嘅纸，嘟住个嘴就好似若有所思咁讲： 啊，呢、这个好似系啲运算吧。 睇住而家佢美丽动人嘅样，但系我都忘记唔到嗰啲咁嘅蛀虫喺佢个面上捐出嚟嘅情景。运算？萧静就岌咗岌头讲： 你头先讲呢两个符号系代表卦里边嗰啲咩阴爻阳爻，我就谂起咗一件事啦。 跟住萧静就讲起咗一件事。萧静呢系大学毕业生嚟嘅，佢话俾我知，佢喺大学嘅时候曾经就睇过一段嘅资料，系关于计算机嘅二进制运算嘅起源。我年幼好艰苦，冇上过几日正经嘅学，对于呢啲咁嘅深层理论嘅嘢呢，自然就冇咩了解啦。电脑程序最初嘅运算呢，就係使用二进制。如果冇二进制嘅诞生，咁呢个电脑就相当于係一堆嘅废物。而二进制嘅发明者就係近代嘅数学家莱布尼切。呢一位改变咗呢个电子计算机进程嘅数学家呢，曾经公开咁承认，二进制嘅诞生系竟然源自于道家嘅八卦。据说佢当时系得到咗耶稣会士伯岳所记嘅伏尔八卦图，佢啊对此啊产生咗兴趣，开始就进行研究啦。二进制是以零和一作为代号，而对应道家的就是阳爻和阴爻。咁以此作为基础进行推演的话，就可以达到了无穷无尽的地步。因此先有了靠卜卦预测万物万事的本领。在融合了八卦推演的原理之后，真正意义上的二进制就由此而诞生了。是以一同埋零作为代号，可以複雜咁运算。所以而家萧静联想到嘅喺呢张纸上边嘅内容，实际上係一次人工嘅推演。我心里边一动，睇嚟阿爷嘅嗰批队伍当中可能係真係有一个易学嘅大家喎。按照萧静嘅讲法，咁我就睇住眼前呢一张纸上边嘅阳爻同埋阴爻。事实上呢，就是相当于推演的占卦。只要想是想占卦，仲要有卦词。单纯就是这样推算结果的话，哪个能够看得明啊？忽然之间，我就不由自主地将个目光就放咗在眼前的这个斗盘之上。心想，这个不就是现成的咩？虽然在玄学方面我只是得半桶水，但是眼前的这张纸已经是将推演的结果写在上边，我只需要找出斗盘上面对应的讯息，就能够知道爷爷他们这班人当初推演出来的结果了。想到这里，我立刻叫萧静帮手，两个人就趴了在这个斗盘之上。按照纸上边推演的顺序，在个斗盘上边在那里找。如果不是萧静懂得其中的规律，我一个人真的还难以落手。我拿出张纸，一边对应，一边将结果写在张纸上边。 当然呢，这个结果就不是说真是平铺直叙的，而是需要结合到各个层的关系逐一地推算出来，有一些深奥的地方即使是出了结果我都看不明白。这件事呢就真是几费功夫，等我们将这一整页的纸全部都对应完之后，得出来的竟然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有些是一个卦象，有些是一个字，有些还是一些数字。这些这样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实在就很难明白。然而当萧正将他们按照二进制的规则重新组合的时候，一串惊人的信息就出现了在我们的眼前。数字的组合是1999年12月18日。要知道这一张纸上边的阴阳爻推演出来的结果是通过占卦冇规律地得来的。想起来可能阿爷爷的队伍里面有某一个的易学大师所为，但是现在我们就将结果整理出来之后，是得出了一个这样的年月日。99年，那这一个不就是阿爷失踪的那一年咯。我觉得自己这些年里面经历都亦算是丰富，但是现在还是满心的震惊。我嗱嗱声继续睇落去啦，喺呢个年月日后边就系个方位啦，写住东南。咁呢个又代表乜嘢呢？我再跳过佢继续睇落去，组合下边嘅第三个信息就系八门当中嘅死门。瞬时之间，我心里边啊大震咗一下，从头又睇咗一次。1999年12月18日，东南死。萧静就讲： 唔通佢哋所指嘅嗰一日系去咗东南方会死人？ 我啊点知道啊？于是啊继续睇落去啦。第四个信息系四季当中嘅冬季，而第五个信息就系数字嘅二同埋四，组合起上嚟就系24。继续系喺五个颜色当中嘅白色。第七个信息是五行当中的金，第八个是十界当中的鬼。最后面的信息呢就越来越多，亦都越来越让人哋难以理解，到最后就出现了星象和符号。当年阿爷呢就是在1999年的8月23号收到了那封信，冇几日他就离我而去了。而家阿爷佢哋嗰一班人占卦嘅时候，居然出嚟咗一个日期，就系1999年嘅12月18日。我心里边就计咗一下，越谂就越觉得震惊啊！因为按照当时嘅时间计算，阿爷佢哋嘅落斗时间可能亦就系喺12月嘅左右。因为他们当时定位打盗洞真是耗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一班人来到这里之后，他们中间的那一位易学大师就通过这个斗盘进行了占卜，而占出来的是一串十分之接近的日期。这样难道这一串占卜出来的信息是预示住爷爷他们的将来？即使曾经见识过揭安的本事，但是这样样实在都觉得令人地难以置信。我定了一定神，我就重新地看了一看这个占卜的结果。1999年12月18日，东南死，东24白，金鬼。如果讲下啲日期代表系事情发生嘅时间，咁东南就系代表住地点啦，死或者可能就系代表结果啦。咁东又系咩意思呢？季节，冇错，嗰个时候确实系个冬天。24又代表咩呢？白又系代表乜嘢呢？唔通系指姓白嗰个人？金系五行嘅属性，莫非系指有金嘅地方？鬼的意思 又可以是好多种解释，佢可以代表是死亡的象征，亦都可以代表是危险的象征。而至于后面的星象符文，咁我就真係睇唔明啊。哎呀，我唔係呢一方面嘅专业人士，即使啊而家諗爆头，对于呢啲咁嘅占卜效果都係成头雾水。推测咗一轮，只係得咗个勉强嘅结论，就係前半节嘅意思大概呢就係话冬日喺呢个东南方有危险，会死好多人咁话。萧正忽然之间伸出只手喺我个面前揈咗揈讲， 再系咁落去，我睇你就要变成个神君㗎啦，唔好浪费时间啦，快啲去搵灯，唔系我就杀咗你呀。 佢讲话嘅时候就漫不经心，面上边亦都唔见有凶狠之色，不过我知道如果呢阵时激嬲咗佢，接下嚟就棘手㗎啦。当即亦都只能够放弃研究呢啲咁嘅原之又原嘅嘢呢。除咗喺呢一个斗盘嘅底下已经系灌满晒地下水嘅盗洞之外，呢一间墓室亦都冇其他任何嘅通道啦。唔通呢三间墓室都系掘头佬？设想咗一下，如果爷爷佢哋呢一班人冇从呢个墓室里面打嗰个盗洞，咁我哋而家相处嘅两个墓室，佢哋同我哋之前嘅嗰一个墓室，岂不是咪就係被分开咗？从墓室结构嚟讲，呢个显然就唔太可能嘅。边个会冇事喺自己嘅地宫嘅旁边收几个密封咗嘅墓室啊？唔通真係食饱咗等放矛咩？咁一諗，我就諗住呢个地方八成可能真係有暗道嘅，只係呢阿爺佢哋当初可能处于某种嘅原因就冇搵到暗道，所以自己就打起盗洞上嚟。諗到呢一度，我就决定先去面对住拥有嗰三个棺材嘅墓室里面去睇一睇。虽然萧正就冇话发现咗乜嘢，但係我更加信我自己。入到去嗰一间墓室一睇，我啊发觉同右边嘅嗰个有斗盘嘅墓室规格系差唔多嘅。不过令我惊讶嘅系，除咗墓室当中嘅棺材之外，喺佢嘅对面显然仲有两道关到实嘅石门。我啊好惊讶咁对萧正讲：吓，点解你头先冇话俾我听噶？萧正嘅神情亦都变得古怪起上嚟。佢又讲： 我过嚟睇嘅时候，真系冇呢两栋石门噶。 我就盯住佢个面，想确定下佢究竟系有冇讲大话。但系睇咗好耐，不由自主就谂起咗佢真实嘅状况，个脑里边即时之间就俾嗰一块惨白嘅鬼面啊占据晒。我觉得个后背啊有啲发凉，于是即刻就转移咗目光。将啲视线呢重新咁投返到去嗰两扇嘅石门上边啦。佢哋就相距大概呢就六七米咁嘅距离啊。喺呢个时候头灯就比较光。我一眼望落去，石门上边仲画住啲画添。左边就画咗个黑色嘅太阳，右边就係黑色嘅月亮，同外边嗰两个古怪嘅壁画就一模一样。萧正应该又冇咩必要呃我嘅。如果呢两个石门真係忽然之间出现嘅话，咁咪可以肯定呢个石门后边就肯定有较为精密嘅机关，或者可能係翻版一类咁样嘅机关啦。即係话呢用伪装过嘅嗰啲墓墙将呢个真正嘅通道呢就遮挡起上嚟。呢一个咁嘅技术喺古代仲係比较难搞嘅。萧正就讲： 呢两道门点解会突然间出现嘅？唔通系要我哋去揀？ 我估就系啦。萧正就讲： 咁唔通呢啲机关仲系有思维嘅咩？ 我啊讲：或者我哋入嚟咗之后，无意之间触动咗啲机关而发动咗装置啩？呢一个装置可能就隐藏咗喺我哋脚下边嘅某一块地砖当中。萧正就凌笑咗一声，佢讲： 我都系死人㗎啦，仲驚乜嘢呀？ 讲完佢就是但咁揀咗一道石门， 就向住嗰个画住黑色月牙纹嘅门嚟而去。死亡真系将一个人改变啊，太彻底啊！萧静嘅行事风格对于我嚟讲啊，真系已经完全陌生。我跟喺佢后边，有心啊叫佢去躺里，所以我就不动声色，亦都冇去阻止。萧静行向石门嘅时候，我下意识咁攞出咗袋里边嘅指南针啊，睇咗一睇，指南针轻松咁将各个方位都显示出嚟。我显然发现，而家萧静所去嘅方向就系东南方。